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由首都体育学院的教授严守福老师分享的维护健康科学健身。 在关于人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在上个世纪50年代，准确的讲呢，就是1953年，有两位英国的学者呢做了非常经典的一个实验。那么这个实验呢，它是以英国伦敦的双层巴士的司机和售票员为研究对象，而这个研究呢，主要是关于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方面的研究。那么他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呢，司机比售票员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他们从研究的角度实际上还做了邮电局的职员们的研究，他发现呢，做柜台的比在外面送报的这些邮差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最后呢，他们就有了一个很经典的结论，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久坐不动对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而我们现在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感受到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有我们生活的方便的程度的改善，比如说我们出门可以坐公交车，可以打车，可以自己开车，我们上楼呢有电梯，如果我不想出去，足不出户，我可以通过手机，通过电脑可以预定一日三餐，可以购买我所需要的所有的想买的东西，而这些快递又会给我们送到家门口，敲你的门，请你出来取一下，甚至还可以帮你搬进来，给你安装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方便的同时，实际上不容忽略掉的就是人的活动变得越来越少了，而且从未来的角度，人的这种活动可能会更少，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啊，世界卫生组织呢做了一个全球性的调研，从他们调研的结果来看的话呢，如果从人的死亡和健康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排在第一位的呢是高血压，第二位的呢是吸烟，第三位的呢是高血糖，第四位的，请各位朋友应该关注到的就是体力活动。而这个体力活动就是两位英国学者他们的研究成果最后呢演变成了一个共识，从久坐不动最后用一个体力活动这个概念呢来把它表达出来。 而体力活动呢，就指的是我们在生活当中身体的活动的状态和活动的频率。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体力活动的减少是导致健康发生故障，导致死亡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身体活动不足，我们生活当中呢比比皆是，但是呢我们又乐在其中，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是很舒适的一种生活。但是大家不要忽略掉，正是这种舒适的生活在不知不觉当中使我们身体的器官的水平在下降。因为在人体的器官的角度来讲，有一个最通行的最通俗的说法，就叫做用进废退。所以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呢，有一定的体力活动，而不单纯是体育运动，这对我们维护健康来讲呢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后面呢，人们就提出了运动是良药，有的人讲运动是良医。如果你每天久坐的时间越来越多，那你身体出问题出故障的风险就是越来越高的。相反，如果你身体每天活动的比例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身体的健康的状况相对来讲就是越来越好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现在人们对身体健康呢又形成了一个共识。那么这个共识呢，就是认为 60% 我们身体的健康是生活方式所造成的。那么剩下的 40% 当中呢，有 15% 是遗传的因素，然后呢有 10% 呢是社会条件，比如说我们城市的建设、绿道的铺设，还有呢像医疗条件、自然环境。那么这些呢，它对我们健康的影响确实也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占有 60% 的份额是生活方式，这是我们无论如何呢不能够小看的。那么在这 60% 的生活方式当中，它包含了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我想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的活动。那么这个身体的活动，其实它既包含了我们体育运动，更多的还包含了我们生活过程当中身体的活动的部分。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天的睡眠质量，包括睡眠的时间，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饮食，实际上这是一个营养的问题，还有一个呢就是情绪的管控。所以我们在生活方式当中呢，我们身体的睡眠、我们身体的饮食，还有我们身体的情绪的管控，就构成了我们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这四个环节我们做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那么这些呢，实际上都在我们身体的健康的这个问题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说到生活方式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实际上呢是一个缓慢的变化的渐进变化的过程。从生活方式的养成来讲，它是我们一生呢都需要去关注的事情。因为社会的进步，它在不断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人的年龄的改变也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不动的就是我们身体的活动、我们的睡眠、我们的饮食、我们情绪的管控。那么我们能不能适应我们自己的所有的变化，这就是我们在一生当中呢我们关注自己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点，而不仅仅只是我是不是去参加了体育锻炼。如果你参加了体育锻炼没有问题，但是你的睡眠不合适、饮食不合理、情绪控制不住，你的身体依然会出故障的。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要特别重视的一个点，从我们认识这个健康来讲。当然从认识健康的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对于健康的认识，比如说我身体的功能的这个状态，所谓功能的状态呢，用最简单的话来讲，比如说我能不能把这个椅子从这个地方 搬到那个地方。买完了这个东西，把这些买的菜、蛋、奶拿回家以后，我能不能把它放到我所需要放的地方？或者说家里要整理的时候，我能不能把我家里头的一些家具或者是物体从 A 这个地方搬到 B 这个地方？那这就是一个人体身体功能的一个体现。那么如果你不行，那就说明这个功能呢在变差。如果你干脆一点都不能动，那这就是功能丧失了。所以呢，这个实际上呢是上个世纪90年代，也是有两位学者呢，他们在研究人的健康的过程当中和人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身体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功能状态的之间，他们的一些相互的影响，最后呢提出了这么一个模式。它分了三个年龄段，一个呢是青少年，一个是成年人，一个是老年人。那么这样的话呢，通过他们的研究呢，他们发现呢，在儿童青少年时期啊，所能养成的体育锻炼的习惯和良好的生活方式，对他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在儿童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锻炼习惯和身体的发展的状态，就相当于我们家里的存款，你到底存了多少。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体的功能是在慢慢的趋于下降的，所以这个高点在什么位置，它决定了你下降的起点是在哪个地方开始。所以这个研究它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儿童青少年时期所形成的良好生活方式和运动的习惯，以及运动健身所产生的直接的影响或者是间接的影响，对一个人一生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是一个宝贵的财富。那么第二个观点呢，那就是说他们研究发现什么呢，就是经常参加运动的人和不经常参加运动的人，他们在这种功能变化的过程当中所发生的变化的趋势呢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的这个研究发现给我们有一个什么启示呢？一个呢，他们从身体功能的状态来讲，如果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那么你的身体的功能就会比你同年龄的人会更早的进入到丧失功能阈值的这个点。那么这样的话呢，这就是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就很重要的一个提示。我们要想使我们的功能保持在一定的水平，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我干事不求人，我能够自理，那我就要注重平时的锻炼。而从这个研究的结果还给我们一个提示呢，就是不管在任何时间任何年龄的状态下，只要你去参加体育锻炼，你就可以把你的身体功能的状态保持在你这个水平的高点。那么这就是给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从成年人到老年人来讲，那么我们可以讲革命不分先后，只要你参加，这就对你的身体的健康的状态的维护就是有积极的意义的。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我们能够从青少年时期到我们的成年时期再到我们的老年时期都能够坚持体育锻炼，那么我们身体的功能状态就能够始终保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这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其实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个很有名的学者，这个人呢就是库珀，他实际上呢是一个大夫，然后呢他主要是研究心脏的问题和心血管的疾病的问题。那么在他的研究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呢，他开始关注呢心血管系统的疾病和人的运动之间的关系。所以在60年代的时候呢，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呢，他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名的经典之作，就叫做《有氧运动》。 而这本书呢，它发行量非常高，而且呢，被人们翻成了几十种的语言文字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人们对有氧运动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在2008年的时候呢，他又出版了第二本他的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大众的科普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寿终正寝》。其实我理解呢，它的这个含义呢，就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身体的功能的状态还能够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我们不求人。所以说呢，在他这本书当中呢，他提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那么这里头呢，一个呢就是从运动处方到健康处方的转变。那也就是说，原来人们更多的是从运动对健康的影响，从这个角度讲，那么就有氧运动对人体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而有氧运动的背后呢，其实就是关于心肺功能的锻炼的问题。但是呢，第二本书呢，它更多的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那么从健康的角度呢，其实它就不单纯是一个心肺功能，不单纯是一个心血管系统疾病的问题，而是对我们身体来讲呢，涉及到了身体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他在他的这本书当中呢，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呢是很接地气的，就是我们作为任何一个人来讲，我们应该呢努力画出人生的长方形。那这个人生的长方形它是怎么表达的呢？长方形的这个短边，它包含了人体的健康的状态、体能的状态和身体各个器官的包括肢体的功能的状态。而横坐标就是这个长方形的长边，它表示的呢是人的一个生命的年龄的增加的过程。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呢，就是在人的这一生的变化当中，人的功能呢是在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而在不断的下降的过程当中。那么它的这个长方形指的是什么呢？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让自己身体功能的状态也好，体能的状态也好，健康的状态也好，让它的下降的趋势、下降的速度更缓慢一些。那么我们通过运动，通过合理的生活方式，通过一生的维护健康的这种努力，我们就可以让我们身体的功能呢，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所以呢，他画出人生的长方形，他就在告诉我们，我们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自理，不求人，是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从出生开始，我们就需要用一生去做努力的事情。所以说，从这个有氧运动，单纯的运动，到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自身的健康，这就有了一个很重要的转变，这就从运动到健康的这个转变。所以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讲呢，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来维护我们的健康，同时呢，再用体育锻炼的这种最积极的、最主动的这样的一种健身的手段和方法来有针对性的维护我们的身体，调节我们的心情，这样的话呢，使我们的身体呢，既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回报，同时呢，又有良好的体能和功能，在我们每一个年龄段都能够给我们以最大的回报，我们不就是生活的幸福吗？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了健康是由这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因素构成的，那么我们怎么去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呢？比如说从生活方式的角度来讲，有吃的问题，有睡的问题，有运动的问题，还有情绪的管控的问题啊。所以维护健康首先要从我们生活方式的正确 和健康做起。所以说呢，我们在平时除了每天可能要锻炼的那个时间以外呢，我们一定不要忽略掉其他的时间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观点持有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因为毕竟一天24个小时，我们能够去运动的时间在这24个小时当中占有的份额并不是很高的。比如说我们睡觉要除去8个小时啊，那么我们体育锻炼呢，早上1个小时，晚上1个小时，这才10个小时，那还有14个小时。而我们前面也讲了，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进步，还有城市的发展、住宿的这种各种条件的改善，其实我们享受到了这个社会给我们带来的福利，享受到这个社会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它是以我们更少的动作为交换的条件换来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面对的社会给我们的压力并不小，它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维护健康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从维护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从体育锻炼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从一个自然人的角度来讲的。也就是说，我们最开始对健康的理解是很朴素的，但是又是很实在的。比如说我没有病，我就是健康的一个人，我的力量大，我的耐力好，这就是我运动能力的一个象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一个人的健康，当然从自然人的角度，从身体的这个本身来讲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他还是一个社会人。那么作为社会人来讲的话呢，他就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你还得面对物和物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就有了七情六欲的问题，人就有了高兴和不高兴的问题。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教授严守福老师和大家分享的维护健康、科学健身的话题。那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都闹了解多一点。 在奥运会的比赛中，高山滑雪设有10个小项，男女各5项。在男子的比赛中，设有速降、回转、大回转、超级大回转以及全能比赛。女子项目的比赛和男子项目的比赛一样，同样是这5项，只是和男子比赛的高度差以及雪道的长度不太相同。高山滑雪最大的特点就是将速度和技巧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运动员在滑行过程中左右盘旋，粗犷中不失优雅，而优雅中又有速度的加持，很有观赏性。其中大回转是高山滑雪里面最优美的比赛，通常比赛场地多坡，并且呈波浪形，比赛高度差为男子250到400米，女子是250到350米。而大回转的雪道长度一般在1000到2000米之间。大回转要求将速降的速度和回转的技巧结合起来，在下滑的速度中，身体的倾斜可以减少离心力，保持在高速下的转弯。阿勒泰高山滑雪队教练巴特尔介绍说， 高山大回转这个项目啊，因为设置到场地距离比较远，起点和终点距离比较远，它的门间距离呢，最小25米，最大的也可以达到40米。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6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是北京市全民健身科学指导大讲堂暨北京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岗位再培训直播精彩内容回顾。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首都体育学院的教授严守福老师和大家分享的维护健康科学健身。 那么从维护健康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我们从体育锻炼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从一个自然人的角度来讲的。也就是说，我们最开始对健康的理解是很朴素的，但是又是很实在的。比如说，我没有病，我就是健康的一个人。我的力量大，我的耐力好，这就是我运动能力的一个象征。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一个人的健康，当然从自然人的角度，从身体的这个本身来讲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讲，他还是一个社会人。那么作为社会人来讲的话呢，他就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物之间的关系，你还得面对物和物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人就有了七情六欲的问题，人就有了高兴和不高兴的问题。而这种高兴与不高兴的背后，它既是一个心理的问题，也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还有价值观的问题。所以如果在这些方面你不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观点，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处理它，那么你从健康的这个观点来看，按现在的角度去解释的话呢，那你就是一个不够健康的人啊。那么这两者之间呢，实际上我们讲呢，相互呢是在影响的过程当中呢，来不断的像螺旋式的向前发展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我要想不得病，我通过运动的方式来加强我身体的功能。而通过运动的过程呢，不仅能够加强器官的功能，而且呢它还能让你快乐，它还能让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参加一些集体性的运动项目，那么在这些集体性的运动项目当中呢，我们不仅可以帮助别人，别人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共同完成一项运动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交流，需要沟通，而在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就是在改善人的人际关系啊，改善呢人的一些寂寞的这种负面的情绪啊。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的心情会变得更好啊。再加上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一些，比如说我们锻炼的规则、时间上的要求、动作上的要求，还有呢人们对这个竞赛过程当中比如说所持有的态度啊，那么这些呢实际上又对我们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观，也是有很积极的帮助的作用的。所以从维护健康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既要知道一个人的健康，它不仅仅是身体的，有心理的，有社会适应的，有价值观的，我们同时还要知道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它不仅是对身体的影响，而且对心理的影响，对人际关系的影响，对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而且他扮演的角色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他就不仅仅只是我会跳这套广场舞，或者说我会打这个拳种的太极拳，仅此而已。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可能涉及到的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动作的学习的问题，而且呢，它里头有心理的影响的问题，有人际关系影响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些价值观的影响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运动和健康之间，从这个角度来看维护健康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就可以把体育锻炼的这件事情让它最大化啊。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呢，这个人的健康不仅仅是运动本身的问题，还有我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的问题。那么从现在呢，人们关于身体的健康啊，构成它的影响因素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现在说的比较多的呢就叫做健康体适能。那么这个健康体适能呢，其实呢它是从人体的器官的功能的角度呢来解释我们身体的健康的状态和应对外部环境对我们身体所提出的要求的。但是传统的人们在运动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的角度来讲呢，更多的是从人的肢体活动的能力，比如说你的速度、你的力量、你的耐力啊，还有你的柔韧等等的这些肢体活动的这种能力的角度呢来讲人的运动，来讲运动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讲呢，它是倒过来了，就是从人体本身它的结构功能的角度呢来讲。你比如说作为我们身体的健康来讲，很重要的一个呢就是心肺功能。为什么讲心肺功能是重要的呢？一个呢就是心肺功能它包括了我们身体两个系统，一个是呼吸系统，一个是心血管系统。那么这两个系统哪个系统出问题都是要命的。比如说心血管系统的心脏出问题，如果呼吸系统的肺如果发生了炎症不能够呼吸，很简单，心脏的停止跳动，呼吸的停止，那就意味着生命的终止。那么为什么心肺功能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和角色呢？那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来讲，就是它和我们身体的生命活动、能量的需求、能量的产生，它们之间呢有很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人通过呼吸获得了氧气，我们通过食物的途径获得了糖、脂肪、蛋白质。那么这些氧气和糖、脂肪、蛋白质都是通过呼吸的通道和消化的通道进入到我们身体。当它进入到身体以后呢，它要通过血液的运输再送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而人的活动呢是通过肌肉的收缩来完成的。所以说呢，在心脏和心血管系统来讲，心脏就是一个泵，就是一个推动血液流动的一个动力的来源。那我们就可以推想，当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血液能流动吗？如果血液不能流动，你吃进去的食物通过消化吸收以后，它能被运输到身体的肌肉当中吗？你吸入的氧气通过肺进入到血管，然后它也能够通过血管运输到肌肉吗？那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心脏停止了跳动，血液就失去了动力，而血液当中运输的这些物质就到不了肌肉，人体当然不能活动。而在肌肉当中产生的那些废弃物也不可能通过静脉血液呢再回流到人的肾脏、人的肝脏甚至人的肺部把它处理或者是跑体外。所以在我们维护健康当中呢，心肺功能能够保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是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这就是我们在大众体育锻炼当中呢有那么多的体育锻炼的项目， 我们会发现它和心肺功能的保持和提高是有很好的帮助作用。从最热门的项目来讲，像跑步、走路、游泳，这都是针对心肺功能的。那么第二个呢，其实我们人要想活动，要想完成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工作，缺乏了肌肉，肌肉如果没有力量也是无法完成的。所以说在我们肌肉当中呢，其实它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它把心肺功能工作过程当中所产生的能量，在肌肉这个部分，它就把化学的能量转化成为肌肉收缩的能量，而肌肉收缩的能量呢，它就使我们肢体可以发生活动，而这个肢体的活动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把一个物体搬到另外一个位置，我在运动当中呢，我可以举起一个重物，我可以跑动得很快，我可以做各种动作，完成一套太极拳的动作等等的，而这些都是靠肌肉的收缩。那么肌肉的收缩它就要靠能量来提供给它收缩的动力。所以呢，这个作为我们人体来讲，你要想使身体的健康状态维持在一个良好的水平，有足够数量的肌肉，有足够数量对肌肉的练习，才能够保持它的这种能量转换的装置有足够的能力来完成我们身体所需要的这种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对我们人体来讲呢，比如说柔韧性，这个柔韧性呢就相当于我们肢体的活动度。那像我们每个关节呢，有它关节的结构的原因，它只能做某个特定范围内的活动。但是呢，我们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也能够知道，如果你这种肢体的活动度你不对它进行练习，它的活动度会越来越低的。而且呢，这个柔韧性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也会慢慢的降低的。但是你如果注意这个问题，如果积极的去练习肢体的活动度这个方面的动作，那么你的柔韧性就会比较好。而柔韧性好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你肢体活动的范围和幅度，还有它的灵活性相对就比较好。那么这个对于我们人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动作，你能不能做得优美，这就和你的柔韧性有关系。那么我们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你柔韧性如果不好，你肢体就变得比较僵硬，那么你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就很困难啊。所以呢，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柔韧性也是我们在维护身体健康过程当中呢，不能够忽略掉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呢，那就是我们的体重和我们身体当中呢，比如说糖、脂肪、蛋白质，特别是脂肪的含量，就是体成分，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讲，假如说心肺功能一定，假如说力量一定，假如说柔韧性一定，那就相当于呢，这个发动机的排量是一定的。那你带的这个车身的重量，对发动机来讲，它所形成的负荷，那就有了大小之分。那么很简单，你的负荷越大，发动机的工作呢，它的压力就越大，那么出故障的时间可能就会提早。所以我们身体，对于我们身体而言呢，有一个合理的体重，合理的体脂，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的维护来讲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从维护健康的角度来讲，从现在体育锻炼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呢，我们从选择运动项目的时候呢，更多的会倾向于心肺功能的锻炼、肌肉力量的锻炼、柔韧性的锻炼和体重和体成分的控制的体育锻炼。但是相比之下呢，特别是在中老年的这个群体当中，在体育锻炼这个问题上呢，人们更多的关注的是心肺功能，而忽略掉了肌肉力量和耐力的练习。但是肌肉力量和耐力的练习对我们来讲，一方面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体的肌肉的含量是会下降的，那相对应的就是你的肌肉力量是会下降的。那么在这个下降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它就意味着你的肢体的活动能力是在下降的。那么这个下降就表现在你身体的活动度，包括呢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记忆当中还是我们成年壮年时候的感觉，但是到你的老年的时候呢，你的这种肌肉的功能呢，已经由于你的锻炼没有更多的关注它，它实际上呢是已经趋于下降了，所以你记忆当中你可以做的动作你实际上呢是力不从心了，但是你又有这种感觉，往往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摔倒的风险增加了，因为你觉得这个坎能迈得过去，但是事实上呢你的肌肉力量不够，你迈不过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绊倒。那么在绊倒的过程当中呢，由于伴随着年龄的增加，其实你的骨质的疏松程度呢也是在增加的，所以呢就容易发生骨折的这种可能性，而骨折对于人来讲它就限制了你的运动，而人不能够运动，那么翻回来它就会对你的心肺功能又产生一个负面的影响，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如果特别是我们到了成年老年以后，你要不注意肌肉力量的练习，其实对我们身体健康的维护来讲呢是很重要的一个缺失的部分。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老年人的柔韧性会随着年龄，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也会下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样也是要重视这个问题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从维护健康的角度呢，人们还关注的呢就是你四肢的活动的情况，那么这个里头呢就是我们从人体的运动的角度呢说的比较多，就是你的速度呀、力量呀、耐力呀、灵敏呀等等的这些，所以从维护健康来讲呢，我们就关注的两个大的板块，一个是身体的工作器官的功能的维持和提高，另外一个呢就是肢体的活动能力的维持和提高。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把人的这种心肺功能呀等等的这些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健康体适能呢，看作为是一部车，那么这部车的发动机呢就是你的心肺功能，而你的肌肉力量和耐力呢就是你的传动装置和轮胎，而柔韧性呢就是车的缓冲系统，而体重和体成分呢相当于呢就车身的自重和构成这个车身的材料。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啊，如果你的心肺功能出了问题了，如果你的发动机出了问题了，如果你的传动装置出了问题了，那么这个车呢肯定是不能够正常运转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要注意自身的这些心肺功能、肌肉力量、柔韧性、体重体成分的锻炼就变得首当其冲，格外重要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在锻炼的过程当中呢，不管是从事什么项目，其实呢我们都需要关注到这些锻炼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那么从这个体育锻炼的角度，如果我们从维护健康的这个窗口去看的话呢，那么我们在体育锻炼当中呢有三个步骤我们是必须要去关注和去做的。第一个呢就是健康的评估，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评估，第三个才是体育锻炼啊。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当中呢，首先一个呢就是对我们自身健康状况的一个评估，那么在这个环节呢医生的意见非常重要，特别是中老年以后的人群，如果在健身的过程当中呢听医嘱，这就是保命提高锻炼的最重要的第一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呢都要重视每年的体检，要重视自己的体检报告，特别是首页所提出来的最重要的那些信息的内容，因为这里头呢它给你一个体检对你身体的一个判断的结论，而这些呢是我们 进一步进行锻炼的时候呢，我在哪个方面要给出的更多一些，在哪个方面给出的可以相对少一点。你比如说我在体检的时候，那么在肝脏的检测的过程当中会做 B 超，那么 B 超呢，当然它会说这个肝脏呢你的脂肪肝的程度，那么这样的话呢，脂肪肝的程度呢实际上就和你运动的程度和你营养的选择食物的配比的情况是有很密切的关系啊。还有呢，最简单的就是体重、血压、血脂这些指标啊。所以呢，我们根据这些指标呢，对我们的健康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评价的结果和我们自己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进行第二步。其实医生的建议或者是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从健身的角度来讲，大家不要脱离开医生这个视野的范围啊。那么因为医生是从一个医学的角度，从健康的角度加上疾病的角度对你身体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他们是最具专业性的。所以你的身体适合于什么样的一种运动，其实呢，从我们身体本身来讲，这就是一个我们开始锻炼的起步的起点线。第二个呢，那就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国民体质健康的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其实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无论是从身体的速度、力量、耐力，国民体质健康标准都有一个相应的数据。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查到我们这个年龄和性别的这个层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应的参数，而这个参数呢，你就可以看看自己在这一块我的表现，按照他的要求来测的话呢，处在一个比他高还是比他低，还是和他保持在一个水平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去做运动。当然呢，我们在实际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通过自己的一些简单的判断，也是可以做到有针对性的选择进一步运动的方式与方法的。比如说固定距离看时间，假如说我在小区当中走一圈，我可以看一下我走一圈所花费的时间。那如果我尽自己的能力最快的速度走一圈，我看看是多少，这就是我的一个最大能力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标志。那我能不能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我再用同样的方式再去走这小区呢一圈，那你就可以发现呢，你在第二次走的时候和第一次相比，这个时间上是缩短了呢，还是延长了呢，还是保持在同一个水平。那么如果在同样的距离的前提下啊，你的时间变得越来越短了，那意味着你走的速度越来越快了，而这个速度越来越快，那就相当于你的心血管系统的机能和肌肉系统的工作的能力提高了，因为你的时间的缩短意味着你的速度的加快，而速度的加快呢，那就意味着你的心肺功能能满足你的这个要求，你的肌肉的力量和工作能满足你的这个要求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当然我们也可能会发现我用的这个时间比原来延长了，或者说等于原来的这个水平。所以呢，当我们用这种固定距离看时间的方式，其实我们就能够判断我们自己在运动过程当中是进步了呢，还是退步了呢，还是保持在一个已有的水平。 好的，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首都体育学院的严守福老师和大家分享的维护健康科学健身。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吃了吗您？您乐走 我们